下雨的夜，走在雨中的街道，雨水湿透我的衣衫，这是一条漫漫长路，

勇敢地走出那空虚寂寞。

尽管秋风再劲，恳请西风帮他去冲，陪他去逃命。振翅远飞，探索前程，行踪纵然不定，愿赶上当初那眼影，让他再享息日温情。 Hello， 各位好，这里是小军的音乐盒，我是小军。陈百强的一首粤语歌曲《孤雁》，这首歌呢是收录在他82年的时候出版的专辑《倾诉》当中，而这也是他第6张专辑喽。接下来听到的是叮当的一首成名曲，我想你应该猜到了，就是猜不透。很多人可能是从这首歌认识他的，其实呢，这都是他第2张专辑当中的歌喽。

想问一下出生于70年代的听众哦，你最早的青春偶像都有谁呢？像小虎队，可能还有一些人就是刚才红唇族这支组合的粉丝，刚听到的是他们带来的我爱你。那作为跟小虎队同时代的青春演唱组合，红唇族呢在当年的少男少女当中应该也是风靡一时啦。接下来听到一首很有意思的歌哦，这是小沈阳为电影《西游记之孙悟空三打白骨精》演唱的首支推广曲，叫做《八戒》。八戒。 说的对呀。 For

牵你的手。 马天宇的《该死的温柔》这一首歌在当时来说可以说是火遍了大街小巷啊。后来呢，对于马天宇本人来说也是没有太多的音乐作品了。不过呢，对于他从选秀歌手转型到演员来说，这件事情呢他还是算比较成功的了。即将听到的这一首歌叫做《我懂了》，是刘若英15年专辑《我要你好好的》当中的一首主打歌。 你的那些痛再也不能跟痛，你的快乐是烟火的颜色，你的寂寞再没有人懂得，没有人会懂得。你说我们那些日子苦得很，你的单车还在校门口等着，你的课本装满青春的酸涩，你的梦想没有人会记得，你一直都记得。你说我们那些日子傻得很， 懂了。

花玉的怪兽，在他很火的时候呢，他一直都是前卫的造型，然后唱的是很轻快的音乐曲风，跳着很青春的舞步，这些都成为了一代的经典。很多的歌手啊，出道几年之后是不敢翻看过往的照片的，生怕当年的穿衣打扮会毁了自己现在的心路。那许花玉是不用怕啊，就他当时的穿衣打扮放到现在来看的话，依然是很时尚很前卫的。好啦，今天的最后一首歌要听到的是李圣杰《关于你的歌》，这是他翻唱自己为韩国歌手尹道贤的《爱上了你》。这一首韩文歌曲当年在韩国也是非常的火。好啦，就这样啦，我是小军，这里是小军的音乐盒，这些好音乐陪伴在路上的你，拜拜。 写一首歌里慢慢的爱我唱的歌，就写给你一个人，你让我知道原来情歌所以动人，因为有爱进行着。关于你的歌写成后来我们一遍遍唱着，未来更多可能。关于你的歌写你单纯天真，看着你静静那种眼神就会让我好心疼，爱在沸腾。我们可以漫步在每个清晨黄昏，我们可以爱得深，最希望让你快乐，拥抱你的灵魂，一个我爱的女人。 打开门，也许你就 新的一天开始忙碌，